一些什么，那是我的快乐。我只求你，我只求求你不要离开我。啊，当我们就要分手的时刻，可知道我，你可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。你该记得我们过去说过的誓言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不能没有我。我愿给你，给你一些什么，那是我的快乐。我只希望，我只希望你不要离开我。啊，当我们就要分手的时刻，可知道我，你可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。你该记得我俩过去说过的誓言，我不能些什么，那是我的快乐。我只求你，我只求求你不要离开我。啊，当我们就要分手的时刻，可知道我，你可知道我心里有多说过的誓言，我不。